首歌，就让你想起我，想起了属于我们的生活。这一次含着泪选择，虽然舍不得，却固执的去寻找全新的生活。 以后才明白，真爱不。